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46集《清零待命》。许校长抓着秦冉的手：“ 没事儿，冉冉，这一切跟你没关系。程老头死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的时间也不长了。实际上我也有对不起你的点。当初你外公被赶出 M 州，退出京城，又退出物理界，我们徐家袖手旁观，我愧疚了几十年。你外婆失望至极，死也不想回到京城。如今终于找到了机会弥补。” 说到这儿，许校长握紧了手：“ 我预料错了，原本以为过了这么多年，那些人不会再追究你。你继承研究院只有方振博那么一个敌人。冉冉，你答应我，把你外公的研究完善并带到全世界，你是他唯一的继承人，不要冲动。冲动了，我们这么多人的牺牲就白费了。我本来就是该死，此事也算是解脱了。” 徐校长叹了一声：“ 我就怕程军不能保你才让你出国，可你偏偏又回来了。那就跟着程军吧，我也只能相信他能把你保护好。” 徐校长咳了一声，他的声音也有些微弱，又转向徐瑶光：“ 没想到死前还能见到你们俩。若这次徐家能幸存，你的能力我也放心。” 秦冉的掌心都几乎掐出了血。许校长说完这些，搭在床边的手也慢慢地往下滑落。他看着秦冉跟徐瑶光，眼里满是担忧。“ 爷爷。” 徐瑶光跪在了床边。秦冉抬头，他有些愣愣地看向医院的窗外，眼里已经聚拢不起眼泪了。徐管家也随着徐瑶光半跪在病床边，病房里有压抑的哭声。好半晌，秦冉才开口道：“徐管家，是欧阳威吗？”徐管家没有说话。“嗯。”秦冉点点头，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扯了扯嘴角，几乎喃喃地开口：“那就一个一个来吧。”他往后退了一步，直接往门外走。“ 秦秀冉，你干嘛？” 顾惜池直接开口喊道。跪在地上的徐管家也反应过来，他抹着眼泪直接朝秦冉看过去：“ 秦小姐，您不要再冲动了。老爷子的话您没有听明白吗？他们就是故意的，不是欧阳卫，是明海的心腹。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，当初秦家老爷子也是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就是因为老爷死也不肯撤去你继承人的身份。老爷眼里你就是铁打不动的继承人，只要有你在，方振博他们就永远也没有机会。他为了你做到这样的地步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冲动，浪费他的苦心？” 徐管家直接开口，训斥地看向秦冉。实际上徐世颖的死跟秦冉有些关系，但徐管家知道，就算没有秦冉，徐世颖也难逃这个命运。他这么说完全是因为想要秦冉惜命，只要秦冉不要这么冲动，在程俊身边待着， 就算是欧阳威跟明海都不敢下手。可秦冉冲动了，露出的破绽一多，徐世颖这一死都保不住他。因为我，秦冉终于从秦管家口中了解了事情，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么重要。他在门口停下，没有什么表情地看了病床一眼。他的心腹是吗？我知道了，你们等我回来。说完，他拿着手机朝电梯门口走去。他错了，陈淑兰也错了，避开那些人并没有用。就算外公躲到了宁海镇，还是躲不开一场爆炸案，还是躲不开二十几个研究员的惨死，还是躲不开徐校长的离世，甚至宁威都受到了牵连。陈淑兰死也不踏入京城，还是躲不过。那么为什么还要躲呢？ 小姐。 秦管家直接站起来，他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秦冉根本就听不进去任何话，直接追了出去。程木也没有想到秦冉直接离开了。身后顾西池跟程水都不是傻子，从秦管家口中听出了一些门道。这两人多多少少都是知道秦冉的性子的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能去地下决斗场打黑拳的人，能是简单就会退缩的？眼下秦冉就这么出去，肯定是找欧阳威或者明海那些人去了。两人面面相觑，脸上多少都有些变化，也随之追了出去。 秦小姐，您先别冲动，等老大回来。 程水拦在电梯面前，他对欧阳威也是有些忌惮的，才会拦住秦冉。秦冉直接抬头，脸上一片冷色，眸子里又出现了初见时的血光。你们打不过我的，让开。程水想拦着，然而秦冉没有说错，地下决斗场的拳王程水确实拦不住。在秦冉冰冷的目光中，程水张了张嘴，他几乎是叹息着让开一条路。秦冉直接走到电梯内，程水过西池面面相觑，都跟上了。徐管家担心秦冉的安危，说道： 秦小姐，你再这样程少都保不住你。 电梯门打开，秦冉目不斜视，直接往医院大门外走。程水沉默地跟着，已经联系到了程俊、程火等人。徐管家还在苦口婆心。一行人出了医院大门，就看到医院大门边站满了两行身上几乎沾了血迹的黑衣人。徐管家面色一变。 肯定是他们的人。秦小姐，用不着意气用事。我早说了，您跟小少爷就不应该回来。 秦冉直接绕开了徐管家，走到一众黑衣人面前。为首的黑衣人往前走了一步。 青灵待命。 青灵，巨鳄手下第一大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